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二嘅时间啦，今晚咧我哋会跟住上一集嘅脚步咧，继续同大家讲古巴嘅夏瓦那。咁呢个城市咧就大家咧都好中意啊，即系先奴去过，就当然系非常非常之喜爱啦。咁啊，我自己睇完啲相啊，同埋听完上一集咧两位嘅介绍之后咧，咁啊对于古巴同埋对于夏瓦那咧都系觉得非常之有兴趣，即系有机会真系要去一去。 系啊，亦都听先奴讲嘅好多嘅建筑嘅规划嘅部分，你都惊讶于咧，即系夏瓦那喺早期嘅时候嘅繁荣啦，即系同埋佢嗰种嘅多嘅面向嘅变化，咁同埋佢可能有幸于佢嘅规划系慢慢咁延伸啦，咁亦都见到咧，通过唔同嘅延伸咧，喺唔同嘅区域里边咧，有好多完全唔同嘅特色，能够有特色得嚟，又分到一区区咧，系呢个城市咧，就系相当有独特之处，同埋你谂下，今日去旅行嘅话都好食口正系嘛，哇，慢慢行过去就好似由17世纪一直行去19世纪咁。 系啊，咁而我哋其实讲好多嘅城市咧，喺我哋呢一辑入面都系由殖民地嘅历史开始。今次講夏瓦那亦都一樣啦。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就係由西班牙嘅殖民統治開始，直至到之後西班牙開始衰弱啦，咁啊到英國人咧就開始入嚟做咗少少嘅改變，跟住咧有一啲嘅交易底下咧，咁啊又翻去西班牙嘅懷抱啦。咁啊，其實喺呢一啲咁複雜嘅一啲殖民地嘅歷史底下咧，對於當地人嗰個身份認同，我覺得都或者佢會唔會之後慢慢咁樣去 develop 咗一個新嘅身份咧， 都会嘅。我觉得都系随当时嘅社会发展。其实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城市设计咧，佢用嘅风格啦，同埋佢嘅配套咧，好多时咧，好代表咧一个地方点样去统治嗰个地方嘅人。咁变咗咧，当夏瓦那嘅设计咧越嚟越开放，譬如多咗广场啦，多咗公共空间咧，某程度上咧，即系话咧，人系多咗一啲自由，亦都可以有啲言论空间。咁慢慢咧，喺嗰当时殖民地好禁忌噶嘛，喂咁多嘢讲，即系你要搞独立啦， 系咯。 咁亦都係咁樣咧，就衍生咗咧喺1868年，古巴咧就真係開始咗第一次嘅獨立革命啦。但係咧，佢第一次都係失敗咗嘅。咁古巴人咧已經係好忍唔住噶啦，因為佢周邊咧即係剩翻咧，佢同呢個波多黎各咧係未獨立嘅啫。 真係就諗住唔好係最後一個，甚至最後一個都做唔到。 係啦，咁同埋嗰陣時咧已經因為佢嘅文學啊，或者音樂啊，或者所有嘅藝術咧都發展得非常之蓬勃。文學咧係其中一個咧好緊要咧，令到佢哋獨立嘅思潮湧現。因為咧佢嘅其中一個好出名，如果去過古巴都知，奧斯馬提啦、何塞馬提啦，呢、這個詩人咧其實咧佢寫咗好多文学作品，佢当年咧系俾殖民地政府咧知道咧，喂你呢啲完全系反对分子咧，就将佢咧逐出咗古巴。佢就喺其他地方咧不断写一啲嘅文献咧，佢影响古巴人嘅独立情绪嘅。咁所以咧引致到咧，古巴人第一次咧独立唔成功咧，就第二次咧就再搞啦。第二次咧其实去到即系19世纪好尾噶啦，佢哋都未搞完咧。奥斯马提就俾人杀咗，咁亦都引起佢哋非常之想搞独立啦。但系佢哋谂住想打走嘅西班牙人啊嘛，点知嗰阵时咧就引入咗咧系美国人。 美国人点解无啦啦又会介入咗喺当中嘅咧？ 系上一集最初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咧，就系美国系即系喺美西战争度打赢咗西班牙嘅管治嘅。咁喺美西战争嘅时候咧，美国咧攞到最重要嘅两个地方啦，即系其实唔止嘅，仲有好多嘅。不过最重要嘅两个地方其实就系古巴同埋菲律宾，仲有波多黎各。但系最重要系其实系古巴同菲律宾。咁点解就是、因为一个咧其实系控制住加勒比海嘅中心嘅一个核心位置嘅繁荣嘅地方。 方，其實就係夏威夷同古巴啦。另外一個咧就控制住太平洋嘅，即係話島鏈裏邊一個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島，就係、菲律賓嘅諸島嘅位置。咁成日攞兩個本來咧嘅西班牙老巢嘅殖民地，其實一鋪清袋嘅對西班牙。喺嗰次之後，其實基本上我哋話西班牙嘅所謂 so called 叫底爾國咧，其實已經完㗎啦，冇乜可以稱為底爾國嘅地方啦，亦都冇入不落啊嗰啲都冇曬，因為好快就日落㗎啦。咁的確，咁我哋話喺今次嘅打贏咗之後咧，其實一個我認為對古巴係一個好關鍵嘅轉移，就係咩咧？就係因為一直以嚟咧，佢認為嘅革命啦、呢個浪潮啦，同埋革命咧應該係成個美洲嘅事。咁但係佢冇諗過咧，喺美國即係佢正式獨立嘅時候咧，美國對於古巴嘅舉措，當時嘅舉措咧，亦都唔似係當啊，你獨立我支持你啦，我哋一齊民主啦，或者點？咁佢對於古巴嘅做法都係用一種即係唔係好想交翻俾你，又有啲軍隊又留翻喺度， 即係轉移殖民地咁樣嘅方 法。同埋有一個好出名嘅，舉一個例，一個好出名嘅所謂關塔那摩監獄。咁如果睇埋個新聞，成日聽就話啊，又有邊個政治犯送咗去關塔那摩啦？其實關塔那摩咧係美國咧所謂向古巴。叫購買或者永久購買，即係攞啦，永久購買係嘛嘅一個殖民地，裏邊起一個監獄，其實就喺古巴嘅東部嘅下邊嘅一個部分。咁你可以諗下，你喺可以喺人哋嘅國家度起一個監獄，裝你嘅政治犯，即係你係咩心態去面對古巴？咁你諗下，古巴又點樣會？即係同你美國係好好相處或者接受你美國，咁我哋話當年何塞其實就喺美國度宣揚革命，咁大家都認為美國係好，咁但係去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古巴人都好震撼，即係覺得咦點解係咁嘅咧？咁所以呢一重多咗一重嘅打擊咧，亦都激發咗即係古巴人自己自強嘅意識，因為喺當時其實好多人認為咧，古巴不如加入美國，最尾係就係斷起條路仔。 其實美國人諗咩咧？即係因為背後嘅經濟價值 嗱，歷史嚟講咧，古巴同美國。嗰之後咧，亦都有一場嘅即係叫做戰爭啊，即係都其實冇得打。菲律賓亦都努力咁打咗好多年嘅同美國，兩個都輸，梗係輸緊啦。咁而你可以見到咧，就係話美國面對住呢啲嘅島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長期跟住，唉，我哋又要聲稱做係俾佢獨立嘅，聲稱做俾佢自在，但同一時間亦都係加以強力嘅影響，去培植一啲親美嘅領導或者親美嘅管治者。 如果你問我咧，其實美國咧喺19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對古巴已經虎視眈眈，因為當年咧。古巴出口嘅糖咧，好多都去咗美國嗰度。美國咧有七成咧嘅糖咧係來自古巴，所以咧 我幫你買，不如立咗你啦。 係啦，不如我食咗你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其實咧喺後期咧喺美國都喺古巴裏面投資咗好多嘢嘅。由二十世紀開始啦，頭先講咗美西大戰輸咗之後咧，其實咧1902年咧古巴咧美國就承認獨立嘅。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古巴係只係進入第二個殖民統治啫，我唔覺得佢真正獨立。所以古巴人咧仍然係想搞獨立嘅。咁當年頭先啊，雖然講過啦，即係佢好多不公平嘅條件啦，去交換佢哋獨立啦。喺政治同埋經濟上咧，其實完全係受美國控制嘅，即係好多獨裁者咧，基本上係美國扶持啦，因為佢想令到佢有固有嘅利益㗎嘛。喺20世紀嘅初期，去到去中期咧，古巴嘅好多嘅公共事業，譬如火車啊，或者電力啊、水啊，全部都係美國人控制。咁仲有好多，譬如之前嘅糖。嘅農莊啦，交通嘅設施啦，呢啲咧都係咧生活必須嘅嘢咧，都俾美國控制咗。所以嗰陣時咧，古巴人反而好窮，即係頭先講好有錢。慢慢咧，美國當咗喺呢個係我自己地方，根本佢就當係自己地方啦。喺嗰度咧，其實都加入咗好多建設咧，係滿足咗咧去成為後花園嘅一部分嘅。咁當年咧，美國人咧就將之前咧，其實我講過啦，夏花納好一個。歐洲城市風格，佢吸納咗好多唔同歐洲城市嘅文化建築風格啦。你感覺上咧，佢比好多歐洲城市更靚更好。咁但係美國人嚟到咧，就將佢好多咧變咗美國化啦。咁最初咧，其實美國都做咗啲好嘢嘅起嘅嘢。咁例如咧，佢喺最初期嘅時候喺美國嘅佔領時間啦，佢起咗咧好出名嘅 Malecon。Malecon 係乜嘢咧？其實而家沿住咧成個夏瓦那灣起嘅一個防波堤。这个防波堤是很阔的，亦都是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啦。今时今日，咁呢条嘅防波堤咧，而家真系一个游客景点，好紧要。因为咧，当年咧，其实而家都系噶，夏威夷啦，或者成个加勒比海地区咧，每年都有飓风噶嘛。咁而夏威夷咧，因为相对于非常之接近墨西哥湾啊，所以佢一个飓风咧一埋嚟咧，佢就啲浪涌晒上去，带埋海水咧就入咗个城，所以成日都会咧有洪水泛滥。 係啊，你話一個颱風只要打高4至5米啦，可以成個城市就去淹沒嘅。咁所以其實有一個防波堤話，如果有2-3米嘅話咧，其實已經可以擋大部分嘅高漲咗嘅海水。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美國呢個措施係救咗夏威夷嘅。佢起咗之後咧，呢一個嘅防波堤咧不斷伸延啦，去到50年代嘅時候咧，佢起咗接近8公里。咁基本上個主要夏威夷部分咧都保護咗。咁呢個咁大嘅防波堤咧，其實都係一個海濱長廊嚟嘅。今時今日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咧遊客好中意去嘅。我頭先講啦，好大浪噶嘛。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景點咧就係叫拍浪嘅，因為你喺黃昏嘅時候咧，當佢有潮水變化嘅時候咧，呢度咧特別咧多啲浪咧會湧上嚟個岸邊。咁好多人咧就會坐喺側邊咧，啲遊客尤其是就會感受啲浪衝埋嚟咯。我就真係喺嗰度咧， 啲水會拍落嚟， 會㗎，同埋好 咁高嘅， 會打會高過一個人㗎，即係睇唔同嘅位置咯。同埋咧，佢都幾密集。 請聽眾都睇下呢張由先度親身拍攝嘅拍浪嘅相片啦，真係非常之有氣氛㗎，即係喺黃昏嘅 magic moment 度，即係啊有浪聲，唔怪得你唔捨得走啦。 係啊，同埋 好想喺嗰度坐一陣， 好靚嘅。因為佢另外一邊咧就是一啲有回廊嘅建築物啦，你都可以見到成個夏威夷嘅海岸線啦。呢個咧亦都係而家咧佢哋嘅一個好緊要嘅城市空間嚟嘅。例如咧好多當地人會喺度跑步啦，亦都會約3-5知己喺度傾偈啦。同埋咧呢度其實咧嗱，到而家近年咧古巴開放之後咧，其實呢度有好多初妓咧謀生嘅地方嚟嘅。咁咧佢咧會 target 啲單身嘅男性遊客嘅，其實就會走去問你要唔要。check 咁樣，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啲啦，即係同當地人勾搭嘅時候。 哦、我哋初期遺憾放低之先啦，我想講嘅咩咧，就係話佢幸好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喺相片裏面咧，我哋見到一條金黃色嘅夜燈嘅紐帶。 有 嘅。咁我哋話咧，如果喺即係不幸我哋亞洲嘅好多嘅城市咧，而家應該變成紅綠色嘅 LED 閃燈嘅招牌啊 ，Kilikala。 誒嗱，呢個咧就可以等人再講，因為呢個都同共產主義有關嘅、 啊。因為而家呢個非常之靚。 因為共產時代咧，其實係去資本主義化噶嘛，所以任何嘅招牌咧賣廣告咧，其實係唔係好存在的。所以古巴咧基本上好少招牌，亦都好少你講啲銀河光管。 咁、好嘅一個海濱係。咁靚嘅，佢即係個顏色係好難得嘅， 係啊，所以咧嗱，呢一個咧都係叫美國人帶俾佢好嘅嘢啦，亦都流傳到而家啦。咁佢亦都咧引入大量嘅建築嘅新材料啊，因為當年咧其實之前講過，譬如現代主義咧就係、有新嘅建築材料同埋技術出現啊嘛，例如就係鋼筋水泥啦。咁好多咧沿住大街嘅建築物咧都換咗鋼筋水泥建築物，同埋會起比較大嘅體型。咁其中包括咧有一座嗱，你睇个风格上咧就系巴洛克式嘅大剧院。咁呢个剧院咧其实都系当时用开始用钢水嚟起噶啦。咁系而家咧成为咧城市嘅标记啦。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贤、冯杰。 除了建築風格之外，繼續講個城市發展，因為人口膨脹已經開始失控了。基本上在美治時代，他們沒有一個很完善的計劃，已經將所有分散的部分連不起來。那沒辦法了，人們就繼續即在夾縫之中，你喜歡起什麼就起什麼。咁當年咧，其實佢都請過有一個法國嘅設計師咧，幫佢做過一個城市規劃嘅設計，但係咧就冇實行到嘅。咁但係呢個城市規劃咧，佢有部分係實行咗嘅，都係而家其中一個中心，就係咧佢當年呢一個叫中心城市嘅計劃咧，佢係想抄呢個巴黎放射式。但其實你睇，喂，夏威夷點擺放射式嘅 plan 喺度啊？ 半邊崩嘅喎，點放射？ 係啦，唔可以。咁所以咧，佢就將有一個叫新核心咧，就放咗喺另外一邊， 即係南邊。 南邊啲嘅，咁咧佢就想呢度咧一路放一條線咧，就過去中心；一條線咧就去呢個華達都，希望都做到少少啦。咁而嗰個新核心咧，就會係新嘅政府總部，佢會有總統廳啦，亦都會有譬如內政部啊，或者電信部啊，嗰度咧亦都會有大劇院同埋國家嘅圖書館，同埋一個好大嘅廣場。咁呢一個計劃咧，其實去到50年代咧先真係起啊。咁當起完嘅時候咧，佢已經俾古巴嘅革命部隊佔據咗啦。其實就係而家好出名嘅古巴革命廣場。革命廣場咧，如果而家咧你哋睇古巴嘅新聞咧，好多時啊，譬如5.1勞動節啦，或者佢哋國慶嘅時候咧，好多人閱兵儀式，或者嗰陣時聽卡斯羅講嘢咧，或者自古華拉講咧，就喺呢度啦。呢個廣場咧，據聞可以容納成100個人。 亦都係咧一個好緊要嘅古巴嘅城市空間啦。但係咧，其實佢個位置係偏遠嘅，佢唔屬於係中心活動範圍咯。所以我覺得咧，佢都幾 monumental 嘅，成個咧好紀念性質嘅。而家變咗係，譬如遊客啊會去睇啦，即係佢哋一般去市內人咧，其實好少會喺嗰度，除咗啲特別嘅慶典儀式咯。 呢度去要幾耐咧？即 係嘅行過就唔好耐，行過一個鐘先嚟行到噶啦。一沿途都好多嘢睇嘅，不過咧。正因為你唔會日日喂我行成個鐘喺咁大廣場，同埋佢大嘅廣場咧，佢冇一啲特別嘅活動可以發生啊，所以咧同頭先我講喺舊城裏面一啲小嘅廣場咧，佢嘅功用好唔同咯。咁美國咧，除咗有帶咗一啲新嘅建築思維啦，冇做成嘅設計啦，亦都引入好多咧。我覺得係 copycat 抄嘅建築物啦， 即係古巴抄美國。 係啦，古巴抄美國。咁如果大家咧見到古巴相咧，通常第一個咧印象咧就佢嘅舊國會大樓。嗰大楼是1929年起的，咁当年呢个古大楼呢，你一睇个样子你觉得似咩重建，你同我讲。 白宫。 是啦，根本就是白宫的翻版。即是你一去睇，如果就睇幅相呢，你以为真的去了美国。点解呢？因为呢我觉得呢个真的当年呢美国完全是去的阿头嚟的啦。佢基本是伪殖民地嚟的嘛。咁点解要宣示主权啦，咁佢嗰个设计师咧就话佢唔系参考白宫嘅，不过结果都系啦。 咁我又唔叫 copycat 嘅，即系可能都系同一班人喺同一份嘢，即系都系美国人搞出嚟 嘅 啫。 咁但系咧就我觉得系好明显有美国嘅 美国特色嘅 主义噶啦。咁佢其实个风格咧，佢都系叫新古典主义啦。咁但系因为太深入民心啊，呢个系美国嘅感觉啊，所以就算咧你用咗话新古典风格咧，你都系觉得咧佢系美国主义咯。 根本就系抄啦，简单讲咗，不如我哋起一座啦。其实都常见嘅。我哋唔同嘅地方，我起啲相似嘅建筑物啊，嚟模仿咁样。咁我哋话咧，古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呢段时间咧，其实系受美国嘅经济嘅强烈嘅带动，因为话好多嘅进口贸易啊、出口贸易啊，都俾美国链住嘅。咁而当时嘅一位叫做亲美嘅独裁者马查多咧，其实系即系好知名嘅一位独裁者嚟。咁但系问题系咩咧？就系美国嘅二十年代末嘅经济大萧条咧，系严重咁打击咗美国嘅经济之外咧，亦都对美国嘅经济好大打击。咁所以可能点解我哋正话讲好多二三十年代嘅 plan 咧，系中间系一直停滞住。咁当然随住经济大萧条之后咧，好快咧，其实个世界都陷入二战嘅种种嘅混沌，同埋之前嘅一啲嘅状态。咁所以我哋话由呢段时间开始咧，其实古巴咧都陷入一啲嘅混乱啦，亦都有一啲嘅独裁者倒台啦，尝试去更新啦。咁一直咧呢种嘅混乱状况咧，系去到差唔多去到五十年代咧，先至有一个新嘅变化。 讲翻华达都啦，因为咧华达都开始之前就喺边皮啊嘛，而家慢慢咧就连翻去城中心区啦。 新嘅 plan 嚟讲，佢都好重要嘅位置啦， 系啦，因为咧佢由美国统治时期咧就真系多咗好多有钱人，亦都喺嗰度起，同埋美国嗰阵时咧好多游客嚟嘅，咁所以咧古巴政府咧就觉得喂，我哋不如咧起多啲酒店啦、赌场啦，夜总会吸引佢哋啦。咁其实咧喺呢啲背后嘅势力咧，当然咧就会有好多人想赚钱啦。咁当年咧就引入好多美国黑帮，因为美国咧嘅黑帮喺美国本土咧，当然就好多活跃啦，但系就唔敢咁大肆张扬啊嘛。但系嚟到我嘅后花园，我梗系玩咩都得啦。同埋呢个系新区嚟噶嘛，咁所以咧可以起好多唔同嘅嘢。咁当年咧喺华达都嘅中心地带咧，其实本身我就话嗰度好多花园房屋系比较低密度噶嘛。 系啊， 但系咧佢喺中心嘅地方咧，其实起咗好多现代主义嘅建筑物，喺三四十年代开始喺嗰度兴起。咁其中咧有介绍几座啦，有一个咧就系叫做 Art Deco 嘅戏院啦，叫 Yara。你睇佢咧红色嘅外壳咧，好似一个收音机， 真系冇得顶。 系啊，好靓啊，好简单嘅建筑物，但系咧都有一种美国嘅旧戏院嘅感觉。因为喺三四十年代咧开始咧。戏院嘅文化咧喺古巴咧盛起啊，所以古巴嗰阵时起咗好多嘅现代主义嘅戏院，但系咧好多都而家留唔到落嚟，有啲会变咗做车房啦，或者街市啦，咁或者另外嘅表演空间啦。咁 Yara 系其中一个咧可以仍然留翻喺度咯。咁而佢隔篱有一座咧25层高嘅酒店，好紧要。嗱，呢间酒店咧就系希顿酒店，但系咧佢个名就希顿酒店啦，但系咧佢起落成就系1958年。当佢咧真系可以运作嘅时候咧。古巴嘅革命部隊已經入到嚟，嗰陣時咧佢就變咗係卡斯特羅嘅總部，所以咧佢冇試過真係美國嘅形式去經營咯。佢有試過，但係咧唔係真係真正嘅咯。咁後期咧，卡斯特羅咧就改咗佢個名咧，就叫做古巴自由酒店。咁呢個酒店咧其實好靚嘅，我覺得係一個幾靚嘅現代主義建築物啦。同埋咧，佢嘅底層咧，佢有一個當代古巴嘅藝術家咧幫佢畫一個馬賽克嘅浮雕。呢一區咧，仲有一個咧好緊要嘅建築物咧，就係叫做 國家酒店。國家酒店呢就並唔係現代主義建築物。咁但係呢佢又同黑幫嘅勢力好有關係嘅。因為當年呢其實呢黑幫呢喺嗰度呢有好多嘅賭場啦，咁賭場就自然就會有好多嘅黃賭毒嘅事件發生啦。佢嗰個酒店咧，其實個設計咧係抄中旅灘嘅一個酒店，淨抄過去嘅。咁、但係咧，佢裡面嘅裝修咧就好三十年代，而家去到咧仍然係保持翻三十年代。咁當年咧最出名咧就係1946年咧，美國所有黑幫嘅大佬都嚟咗咧酒店咧開會啊，開高峰會議就係分地盤。咁大家如果有睇过《教父》第二集咧，其实其中一个桥段咧系抄佢嘅。佢讲系古巴啱啱革命之前咧，有一班黑帮大佬喺嗰度分地盘咧，其实都系讲紧嗰一个事件咯。 我要问你啊，先龙，你有冇入去住过，或者而家仲住唔住得噶？ 住得噶，因为咧呢一间酒店咧，其实佢系涉外噶，好多年咧都系招呼咧好多国家嘅政要人物嘅，即系好多唔同嘅政治人物或者明星都去住过。你喺佢嘅酒吧咧，你见到好多明星相。或者一啲政要人物嘅相，同埋佢哋簽名都喺呢度。 咁黑幫大佬嘅相， 黑幫大佬嘅相就冇喺度啦。咁但係咧，呢一間酒店咧，其實住咧就唔係好貴嘅，大概$200到啦。你就可以享受到30年代嘅感覺咯。因為咧，其實好多設施咧都係停留翻喺30年代嘅，係啦。但如果你想感受嗰隻好 vintage 嘅感覺咧，其實咧嚟呢度住咧係可以感受到當年嘅歷史氣氛。 其實我諗都有原因嘅，即係點解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係喺夏灣拿，唔止呢個酒店，仲係好多地方都係感受緊，即係以30年代嘅嗰種 vintage 嘅感覺咧。背後嘅原因咧，嗱，我哋留翻下一節嘅建築二啊，繼續同大家講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翻嚟建筑二啦，我哋继续讲咧夏湾拿啦。上个礼拜已经用咗一集时间啦，头先用咗半集时间啦。 其实都意犹未尽， 都意犹未尽，因为接下落去发生嘅历史嘅事件，亦都我谂系更加会影响到点解夏湾拿会系见到今时今日咁嘅样子。 嗱，系啊，我长话短说，一阵间俾先奴再发挥多啲啊。简单嚟讲咧，就系5-3年前后咧，就亦做卡斯楚或者卡斯特罗咧，就攻压明成功上台。咁当然系随住当时喺南美嘅智古华拉嘅号召。咁成個南美洲掀起咗一輪嘅革命浪潮嘅，咁呢個嘅革命浪潮咧，其實最初咧都係美國咧都係唔係反感嘅，即係都係一個大家係相互 OK。 自己都係咁樣革命出嚟。 係啊，咁但係咧就係喺咁嘅過程裏邊咧，慢慢咧美國咧亦都冇企咗喺卡斯特羅同埋古巴嘅革命分子嘅一邊。點解咧？我一陣間跳過一啲部分，一陣間先同再講。革命成功咗之後咧，古巴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所有嘅重要嘅企業咧，其實都係美國資金嘅企業。咁所以咧，佢要收翻啲嘅。美國嘅資產啊，或者呢啲農地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好大困難。佢點樣去處理呢啲美國嘅資產咧？咁所以咧，佢嘅土地改革過程咧，就同美國嘅既得利益者同埋資本家受到好大嘅震盪。咁喺聯合國嘅時候咧，美國係做咗好多嘅措施去限制古巴發展。咁當時咧喺聯合國開會嘅時候咧，卡斯特羅曾經喺開會嘅時候咧，直接同美國嘅一啲嘅當時外交部門指住佢哋話佢哋：你逼我哋向蘇聯靠攏。即係當時其實佢冇講係自己係共產主義，佢只係一個革命分子。拉美革命分子都冇乜共產色彩。喺呢一個時候咧，即係60年前後咧，古巴同蘇聯咧就開始就互相合作，咁直接導致到1962年嘅古巴飛彈危機。咁非常簡單，古巴飛彈危機嘅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咧，蘇聯咧偷偷地啦，即係盡量隱蔽佢哋咧，就部署咗一啲嘅核彈彈頭咧喺古巴度，因為咧美國咧喺土耳其嘅一啲部分咧，相當近俄羅斯嘅地方都部署相當數量嘅核彈頭。咁結果咧，兩邊咧就係處於一個核戰嘅邊緣。咁然後咧，兩邊嘅最高領導咧通電話之後咧，最尾決定各自收兵，咁就將古巴嘅一啲飛彈撤除咗。喺呢個嘅背後咧，有一個附帶條件就係美國咧絕對唔會佔領古巴。 咁所以咧喺嗰陣時開始咧，古巴就處一個被美國強力嘅經濟制裁，但係都唔會軍事佔領嘅咁嘅狀態。咁就直到去1990年代啦。 係啊，因為咧嗱，1959年咧就去分水嶺啦、當年卡斯特羅咧佢哋就成功進佔夏巴拿啦，所以咧古巴咧頭先講過啦，被逼最後咧喺1960年咧佢就宣布咧係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嚟嘅、最初佢哋冇呢個意圖，咁因為歷史嘅推向啦，這個國家咧佢一變咗做共產主義咧，咁就進行好多嘅國有化嘅行動。咁頭先講過啦，其實美國咧喺20世紀中期嘅時候咧，好多嘅資產啦，或者佢哋公用事業都係佢哋擁有噶嘛。咁美國人當然係非常之唔想做呢個舉動啦。 咁佢係會撤資啊，即係帶埋啲資金走啊。 誒嗱，攞得走就走咗啦。咁譬如我成個鐵路系統點攞走啫？ 舉個例啊，上一節尾嘅希爾頓酒店點攞走？ 係啦，攞唔到噶嘛。所有嘢佢都攞唔走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只有報復，就係咧向古巴咧就進行呢個禁運啊。佢就冇話我啲船停喺呢度咁簡單，佢話所有停泊過夏巴拿嘅船都唔可以再去美國。咁變曬全球禁運啊！咁所以咧，60年代開始咧，古巴咧就進入咗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時期，就係資源好缺乏，而佢亦都要面對住咧，因為其實古巴對住美國嘅距離非常之近，所以亦都好多嘅錢咧係擺咗佢哋軍事嘅防衛嗰度嘅。咁但係咧，古巴咧又好神奇，我覺得咧，我點解去到夏巴拿或者古巴好中意咧？因為我覺得呢個國家咧喺一個咁強大嘅帝國影響之下咧，佢真係要掙扎求存咗好多年，佢都仍然係冇跌到咯。古巴咧70年代咧進行好多改革咧，係令人好羨慕嘅。包括咧，佢真係提供咗免費教育。嗱喺50年代嘅時候咧，古巴嘅貧窮人口同埋文盲咧係有40%。咁但係咧70年代開始咧，已經有90%人咧係有讀過書嘅啦。咁所以咧，佢突然間係一個大躍進嚟嘅。咁當時咧係革命之前咧，好多人係冇醫療嘅保障啦，亦都冇房屋啦。70年代咧，所有人咧都有免費嘅醫療，亦都可以有房屋。雖然個條件未必好好啦，但係咧都起碼有得住。我嗰陣時去古巴咧，同啲人傾偈咧，有一個好深刻，佢就話：我哋古巴咧個個都窮，但係咧就冇人瞓街，冇人餓死咯。 同埋佢係差，但又唔係真係咁差。點解咁講呢？就係、佢當時即係受住共產主義國家嘅幫忙啦，所以佢嘅糖嘅出口咧，佢除咗可以去蘇聯之外啦，以我嘅睇到嘅資料，60年代咧都仲有餘力咧，係通過糖嘅資助咧，對北韓有啲嘅運咗啲糖去做資助嘅，即係有曾經有啲咁嘅幫手係做過。咁調翻轉，亦都去講翻，雖然係禁運啦，咁其實直接影響就係一種所謂奢華嘅生活。咁但係佢喺60、70年代一直都保持住一個。即係如中阿先頭所講，即係起碼就唔會餓得死。但係你話要啲咩先進嘅靚車啊、靚嘅豪華嘅東西咧，就可能同40年代嗰種紙醉金迷嘅狀態好唔同。 係啦，咁同埋社會主義嘅意思係反資本主義啦，所以其實好多豪華嘅嘢都好似冇，咁但係又唔係，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共產你咪真係一齊窮咧。反而咧， 可能系冇咗我哋覺得嗰種奢華啫。 唔係、我覺得古巴嘅共產主義有啲唔係好同咧。卡斯特羅當年去諗咧，點樣去反抗呢個資本主義或者啲物質主義咧？佢就係叫大家去投入精神生活啦、所以反而咧，古巴咧好着重教育啦、藝術啦、舞蹈、音樂呢啲培訓。佢咧其實咧，佢會覺得咧，你可以任何職業都得嘅。譬如我當時會撞到人會，你職業係乜嘢啊？我係一個鼓手。我係喺夜總會彈 bass 咁樣，但如果你喺一啲資本主義，你會覺得好喂點揾食啊？ 藝術家生活 係啦，但係喺古巴咧，因為咧佢真係咧全民係一個共產，所以大家嘅每人嘅人工咧一樣，基本上每人都係25美金，即係而家。咁所以咧，因為大家資金一樣嘛，即係變咗你可以揀自己想做嘅嘢咯。 同埋佢又唔使揀超英趕美嘛，即係佢唔使做強國嘛，咁所以簡單啲嘅，即係佢只要維持到生活就係追求自己嘅狀況。所以喺咁嘅模式之下，咁嘅細嘅國家裏面咧，共產喺佢哋呈現出嚟嘅面貌都相當唔錯。 係啊，我覺得都係有少少烏托邦嘅，亦都係我會覺得古巴係某程度上去奉行嘅社會共產主義咧，係比較好嘅地方嚟嘅。咁頭先我啦，免費教育、免費住屋、免費醫療係一啲普通國家嚟講好重大嘅開支㗎嘛。醫療呢古巴係好特別呢，就是、因為當年禁運呢令到佢哋冇好多醫療物資，被迫令到佢哋自己去發展自己嘅醫療業。而家呢古巴嘅醫生係好出名嘅，佢呢係會成日派出去國家幫人㗎嘛，亦都好多拉美嘅貧窮地區呢都係反而依靠呢古巴嘅醫療系統囉。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去夏花娜咧，最精彩真系睇佢革命之后嘅空间转变。头先我讲好多，即系大家都会喺市内见到啦。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想真正知道咧，革命之后咧，这个社会主义咧对呢个城市有乜改变咧，真系咧去唔同嘅地方睇啦。我哋可以由衣食住行唔同咁讲啦。 好啊， 我哋讲行先啦。 交通， 古巴好出名咧，就系好多嘅古董车嘅。 系咯。 点解咁多古董车呢？其实都同佢哋冇资源有关嘅。大部分古董车都系20至50年代美国引入，所以咧好多美国嘅老牌子嘅房车咧都会见到嘅。你喺街咧，你见到咧真系发晒癫嘅，因为咧冇一个世界冇嘅地方可以留到咁多古董汽车， 仲要系喺街度一直行。 系啦，所以咧其实佢冇资源咧，就被逼佢哋不断要翻修旧嘅嘢。古巴人咧有一个好特别嘅讲法，就系每个男人都识整车嘅，因为啲车咧成日咧揸咗下就会喺路中心坏嘅，你就会见到每攞个士巴拿咧，我都试过攞士巴拿出嚟就整噶啦。咁呢啲房车咧，今时今日咧已经咧系俾翻自己私人拥有啦。曾经咧系试过系国有化嘅，以前咧就系喺2011年之前咧，基本上咧古巴全部人都系公务员，因为全部人都系国家委派。但系喺卢尔上场之后咧，11年咧佢个改革，因为咧觉得古巴咧已经唔可以咧就系靠国家养，所以咧佢将一半嘅人咧炒咗，就叫你自己去揾嘢做，咁变咗咧开咗好多个体户，所以近年去古巴咧，你会见到好多个体户自己起嘅餐厅啦，或者小食店啊，或者商店啊，所以同我第一次2004年咧感觉就好唔同。 但你觉得呢个改变，以你嘅观感嚟讲系好咗啊，定还是好似有啲嘢变咗质？冇咁中意咧， 系啊，我觉得有啲无奈，因为嗱，虽然咧而家其实都已经开始换咗新领袖添，古巴今年系四月嘅时候，即系加斯特罗家族开始好似脱离嗰个权力核心啦，咁、但系咧佢哋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咧，其实喺社会睇法系好难行嘅，因为咧古巴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哋有粮油券嘅。咁我哋都可以讲下去一个地方嘅 Bodega 系一个粮油铺啦，以前呢共产嘅社会好多都有。而家佢仍存在呢，就係、是、你揸住一本粮油簿呢，每月嘅月初呢，你去啲粮油店呢，你用极低嘅价钱呢可以买到最基本嘅食物啦，或者一啲嘅资源，譬如可以番碱啊、牙刷啊、牙膏啊呢啲物资。咁令到佢哋呢有个基本嘅食物嘅保障。咁但系呢啲系呢唔会饿死你，但系唔会令你食得好开心咯。所以古巴咧，佢嘅膳食咧，其实比其他地方系比较差嘅，因为咧经过咗50多年嘅共产嘅统治之下咧，其实佢哋都系压住肚皮。佢靓嘅一啲，譬如古巴嘅雪茄叶啊，或者佢靓嘅糖啊、米啊，佢哋有种嘅，但系全部都要出口咧嚟赚钱，所以咧令到佢哋有嘅资源咧系非常之差同埋唔好。咁如果你今时今日去 Bodega 咧，系一啲好得意嘅地方嚟嘅，因为咧。共产好讲咧明码实价嘛，所以古巴所有铺头咧，基本上个招牌咧，佢哋会讲当日卖啲乜嘢啦，同埋咧系几重啦，或者个容量系几多啦，同埋几多钱。咁呢啲咁样嘅物资咧，我哋外人咧就唔可以买嘅，因为咧佢用一个极低嘅价钱啦。咁如果喂游客又想去买咧，其实咧好多国营铺头咧，而家大部分都系国营铺头。你都可以入去睇嘅，好得意，佢系文具铺啊，或者着衫嘅铺头啊。咁其中一个好想介绍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商场，叫做 Plaza Carlos。呢个卡洛斯商场咧，点解咁特别咧？古巴咧其实系冇巨型商场嘅，佢咧全部咧都一啲好细嘅铺头，一啲本地小店或者国营嘅铺头，大型商场咧好少嘅。而卡洛斯商场咧，佢系号称为全个古巴最大商场，乜嘢都有得卖。 百货公司 系啦，唔系百货公司咁简单啦，系一个四层嘅商场，中间有一个好大嘅内庭啦。而家你睇个相，喂，啲70年代公屋商场嚟嘅，咁入你都话最劲。 我见到有一个牌招牌就系某一个德国嘅三块叶嘅牌子，其他都完全系唔识噶啦。 嗱，其实咧，你睇到呢个牌子咧，已经系近年先会 系啦，应该系新噶啦，以前 嗱，我第一次行嘅时候咧，呢度咧每一间铺头咧只系卖一种产品，譬如佢会卖鞋。呢間鋪一隻賣鞋嘅啫，呢間鋪賣衫隻賣衫，買電器用品就係賣電器用品，係冇嗰個鋪頭名嘅，即係唔會叫 Peter 鋪頭或者 John， 佢就係鞋鋪、衫鋪、女士服裝，就因為咧佢係共產主義，係唔會有競爭噶嘛。 而家咧，我會見到有幾大嘅外國品牌啦 ，A 字頭啊、R 字頭嘅體育用品都喺有鋪頭，所以開始有少少唔係好開心。咁呢個商場好特別嘅，可以一個 ram 一個斜板形式咧，你不知不覺就行上去四層嘅。咁嚟到咧，其實唔係真係乜都買到。我當年咧想買隻 mouse 咧，其實都買唔到嘅。 點解咧？係因為你係外國人嘅身份， 唔係呢個外國人都可以買嘢嘅，但係就係因為其實物資唔係咁充足咯，仍然 都要有電腦買。先至有 mouse 買，佢話如果佢2004年佢要買一部電腦喺禁運之下，可能都有影響。 係啊，嗱，講電腦咧，我又想介紹我另一個佢而家嘅空間，就係啲修理鋪啊。古巴係咩都可以整嘅，譬如你件衫爛咗可以走去穿啦，譬如你個眼鏡甩咗個螺絲又可以揾人整啦，甚至所有嘅家電啊或者鐘錶啊呢啲一定可以整嘅。咁近期最流行嘅修理鋪咧，其實成行成市噶啦。最流行嘅當然就係整手機啦，因為咧 智能電話， 智能電話已經係普及化啦。咁你去到呢啲鋪頭咧，都可以整電腦喎。我當年咧就係個 laptop 壞咗，就去揾其他嘅地方。 呢啲好好嘅經驗啊，真係你唔壞你都未必 走。古巴壞 notebook 真係陰功， 係啊，真係陰功。咁但係咧， 你相喺曬入面噶嘛，咁樣 佢都有辦法幫你整。我都問佢哋，喂，其實你哋係冇資源嘅，佢就係靠咧，可能其他遊客啦。唔要一啲二手嘅電腦啦，佢哋就攞咗嚟之後咧，將佢拆件咧，就幫你嘅電腦去再翻新咯。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犀利喎。佢哋由網上學到一啲電腦嘅知識，然後再去自己去用，慢慢試去幫你整咯。佢咧唔可以好似我哋而家新咁樣，喂，你有新嘅就可以用啦。佢就要用一啲舊嘅。物料帮你不断翻身咯。 我哋而家讲环保咧，即系首先都系 reuse 噶嘛。咁啊，佢所有嘢都可以整嘅话，其实呢个国家本身都我哋可以算佢做环保同埋可持续发展嘅国家。 reuse, repair, recycle， 即系佢有好多个 R 同埋一个唔知乜嘅。 系啊，所以联合国咧，佢都有讲咧，古巴咧系而家现今咧唯一一个社会咧可以系奉行呢个真系真正可持续发展。 系咯， 因为佢所有嘢咧，佢唔系好似而家我哋现代人坏咗买过。 丢咗佢咯， 佢哋冇呢个意识嘅，佢哋觉得要整咯。 我听先生讲完系有啲浪漫嘅，你谂下一个社会里面，一班人好中意做医生去 repair 啲人，然后有一班人系中意做啲维修去救翻啲用具，然后全部男人都揸住士巴拉去维修啲车，你唔觉得全个世界都去保护对方，即系非常之正嘅一个地方。 不过咧，我觉得我第二次去古巴15年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好改变咧，令我有少少奇怪嘅。其中一样咧就系 WiFi， 因为咧嗱，互联网咧。其实对于共产封闭社会咧系一个禁忌嚟噶嘛，咁但系咧古巴都要开放，咁但系古巴咧而家咧亦都唔系所有人屋企咧都可以上网嘅，因为咧佢嗰个网络铺贴咧仍然都系好落后啦，咁你要上网咧只可以去某些广场啦，即系我哋而家咧就好似咧你可以周街都可以有 3G 或者 4G 可以上网啦，佢就冇嘅，你真要去特定嘅广场咧，佢先至有一啲 WiFi 俾你博到，而你当地人又好。外地都好，你要買啲 WiFi 卡咧先可以上網。咁變咗咧， 即係你買 WiFi 卡都要去嗰個地方上。 係啦，唔、okay. 可以喺街上嘅，只可以嗰個廣場上，因為嗰個廣場先有 WiFi。咁衍生咗一樣唔同嘅嘢喎。第一次我去古巴嘅時候咧，嘅夜晚廣場咧係少人聚集嘅。當然同當年咧，其實古巴都有啲話遊客唔好同當地人接觸嘅關係啦。咁亦都係夜晚冇燈，唔知出嚟做乜嘢。咁而家唔係啦。夜晚出到去咧，就好多低頭族咯， 好似捉精靈咁啊，成班圍住咗喺廣場度。 咁同埋咧，佢哋都幾開心，因為好多人都有智能電話，因為咧呢、這個智能電話咧真可以同海外嘅親友溝通啊。古巴好多嘅古巴裔嘅僑民啦，其實移民咗去美國啦，所以靠住咧呢一個視像電話咧，就可以將佢兩邊好耐冇見嘅人見到咯。所以這個呢個咧都係幾緊要對於佢哋生活嘅一個空間。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二手嘅房屋市場。好奇怪， 咦、嗯？唔系全部系国有嘅咩？全部免费房屋噶嘛？ 系啦，其实咧喺以前咧，所有嘅房屋咧都系国家委派嘅。譬如华达都嗰啲系咪中产人士住咧？未必，即系国家委派你就去嗰度住。咁亦都可能一个别墅里面有几家人住都唔奇嘅。咁、去到近年咧，我都话阿卢尔咧想将个市场变得开放啦，所以11年开始咧，除咗讲咗好多人出去唔好做公务员之外咧，另一个措施就系咧，将所有嘅物业咧私有化。即係我俾返間屋嚟，亦都將呢之前嘅古董車私有化，你可以攞去做生意。 咁變相呢好多人呢就覺得嘩我有間屋喎、啊、我梗係攞去賣啦。咁但係點賣呢，因為其實古巴嘅屋 邊個買先，你賣嘅 係啦，只係賣返本地人嘅。 我都係鬥緊25蚊美金一個月。 如果佢開放中國移民我諗三個月內就 唔得，因為佢都係當地人先可以買嘅。我都想去買啦。咁所以 咁樣對咗啲共產主義子弟咁搞錯。 所以好慘嘅，其實佢呢個轉型呢會令到好多資本主義嘅人好想去嗰度揾食嘅。 係啊，一定啦。 咁開放俾中國 全部都係㗎啦， 但係都係共產啫。 我會開放親都係。 但係我會係痛心咯，感覺。嗱，譬如頭先我講有一條花園大道啦，嗰陣時古巴政府等起嘅花園大道咧，有一節咧，每逢禮拜六咧就有人肉嘅二手市場。佢哋冇好似我哋咧有好多地產經紀咁嘅，佢冇啲鋪頭嘅，因為咧佢唔係一個好成熟嘅二手嘅房屋市場嘅。咁佢哋每個屋主咧就會喺禮拜六咧就喺呢個廣場部分咧就大家揸住個牌，就寫下自己間屋有啲相，就話嗱我間屋咧有幾多層，三房兩廳，有幾多個廁所。 咁就好似依家網上面見到嗰張相咁，有兩個女人坐喺張凳度。 係啦。咁、你可以走去問價啦，咁我今日去問一問價啦，即係用我僅餘嘅西班牙文非常之好啦。咁問佢哋點解 西班牙文？ 喂，點解？喂，我溝通到㗎真係。我問佢幾多錢啦，同埋有啲咩買啦。咁原來呢一間屋呢喺夏番拿市中心呢有好高樓底三房兩廳呢只係買呢大約50,000蚊美金㗎咗，即係大約400,000港紙係非常之平。 首先你要娶個古巴個老婆先可以。 係咁咧，當然啦，就係唔俾外人買啦。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就問點解你想賣屋啦？其實同古巴咧近年國民對政府嘅不安有關嘅。其實咧喺之前咧同美國嘅關係好咗咧，因為當時奧巴馬政府咧其實係破冰噶嘛。嗱呢排又差翻啦。嗱，因為美國咧有一個政策對古巴嚟講係好特別嘅。佢對所有古巴嘅國民，如果你對去到佢哋嘅陸路邊境咧，只要入境咧，佢就可以擁有美國嘅綠卡。 哦， 變咗嚟之後咧，就可以變成美國公民。 抵累政策。 係啊，咁呢個係點解咧？因為當時美國係想俾古巴人知你好慘噶，你好想偷渡嘅，你嚟啦，好差噶，係得，因為你知古巴不嬲都係美國嘅眼中釘嚟噶嘛。咁、結果咧，去到近年咧。因為佢哋見到同美國破冰咧，驚咧，喂，會唔會突然間冇咗抵累政策㗎？我咪唔可以變美國人咯？ 係噶， 於是就蜂擁過。 侵侵都係建築大師嚟㗎嘛，要起城牆。 係啊，咁結果咧，好多人嗰陣時咧就諗個辦法咧，點樣可以離開古巴？咁賣物業咧，賺到一筆錢咧。如果我飛咗去嗰邊，我咪可以攞到個公民身份咯。咁、但係咧飛入去又係唔得嘅。 係咯，你話陸路啊嘛，要行過去。 咁所以咧，嗱，我嗰陣時咧2015年咧有兩個國家咧係免簽證嘅古巴，一個咧就係、厄瓜多爾，咁厄瓜多爾咧就變咗好多人咧就係心目中會去嘅地方。另外一個咧就係哥斯達黎加，咁但係當時咧我去嘅新聞咧已經講話啊，好多嘅古巴難民咧其實滯留咗喺厄瓜多爾，因為咧其實厄瓜多爾陸路過去墨西哥邊境去到美國，其實你諗下經過幾多國家？佢哋喺社會主義出嚟咧，其實咧好唔明白資本主義嘅運作。其實經過每一個關卡咧，你就算攞咗嗰50,000美金咧，其實好快已經用曬，佢都攞唔到簽證。所以好多人咧就滯留咗喺嗰度咯。咁但系古巴人仍然有一个美国梦啊，所以咧仍然喺礼拜六嘅上昼咧，好多人都围喺度咧，真系想买楼。 即系你嗰次就走去问嗰位屋主啦，啊、就系、因为佢想赚一个钱去美国。 系啊，其实唔系佢，系全部都系， 全部都 基本上。咁我问当地，我问你想点嘅点啊？佢话我都想走噶。咁但系咧，其实咧全部都有价无市嘅。咁有人买嘅嗰人就系本地居民，想小屋变大屋或者去一啲好啲嘅区域咯。咁结果都系。好多人都係得個睇字啦，好多人都係傾偈。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特別嘅古巴獨有嘅城市空間咯。 建築二主持先老曾卓然馮傑。 再介紹一啲好似好奇怪嘅共產主義衍生嘅空間啦，開心啲嘅地方啦。嗱，古巴咧有一個好出名的地方叫雪糕公園。 雪糕公園賣雪糕 㗎，係啦，好奇怪喎。點解咧？因為咧，卡斯特羅咧覺得咧要令人快樂咧就食雪糕。 哇！真係 咁，所以當年咧佢就命令咧啊 最高指令 係最高指令就諗一啲好平嘅 formula 可以整到雪糕。咁古巴食雪糕係好平嘅。 今時今日賣平雪糕會被人趕的。 是啊，但古巴是絕對不會出現，因為古巴一蚊已經可以吃到五球了。 港紙一蚊， 港紙一蚊， 吃到 五球，甚至可能六毫子已經可以， 即是平過吃飯，即是平過吃正餐， 當然啦，咁平，咁所以古巴人好多人都中意食雪糕嘅。咁喺頭先我喺華達都嘅正中心廣場咧，有一個叫雪糕公園，佢哋各型嘅雪糕鋪都叫 Capella， 全部都叫 Capella 噶啦。咁喺呢喺嗰度咧，佢有一個好好得意嘅亭啦，中間就一個現代建築物啦。咁但係喺廣場四周咧，你發現好多唔同嘅隊嘅喎。因為共產主義咧好中意排隊噶嘛，物資佢會有供應嘅限制啦。咁你要小心啦，因為咧唔同嘅隊咧係代表唔同嘅味道。即係如果我想食橙味，你唔好排錯隊，睇清楚。 想問有冇邊條隊特別受歡迎？ 係啦， 冇嘅。咁大家 都係咁多人。 係啦，條隊咁多人嘅。咁但係遊客咧，其實有另外一條隊嘅。如果你俾一個貴啲嘅價錢咧，就可以排另外一條隊啦。咁我當然 食曬五種味道㗎啦。 咁資助下啦。 當然我就唔會咁啦，我都係感受下當地氣氛啦。其實都幾開心，因為譬如我嗰次咧都同當地人咧。一齊食雪糕咯，佢話喂，一齊排咗啲傾下偈，咁就一齊食雪糕啦。佢當地人咧係一盤盤咁食嘅，即係我食五球已經覺得好多啦。佢喂俾三四盤我，佢一路食咧，一路大家傾偈咯。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幾開心嘅生活空間咯。原來咧雪糕價錢低咧，真係令到咧。點解古巴人呢你而家覺得佢生活真係好愉快？ 仲要佢係特登起一個公園出嚟去賣雪糕，即係佢冇其他嘢賣。 雪糕係乳製品、奶加糖，係嘛？呢啲都係古巴能夠生產嘅嘢。咁凍冰冰嘅東西，對於咁熱嘅地方又好開心，的確係諗得過嘅，好聰明嘅一個做法其實。 係啊，我記得之前嗰集咧，卓然咧都講過咧，古巴咧有一個華人人口嘅。其實而家咧，夏芬蘭市中心咧都有唐人區，咁但係咧真正咧，夏芬蘭曾經試過咧係。整個拉丁美洲咧最大嘅唐人街有成三萬人，不過喺革命之後咧已經離開曬啦，因為多數人都喺嗰度做生意噶嘛。咁我嗰時咧其實都遇到咧有一個咧係華僑嘅，係講廣東話添。咁咧原來個婆婆咧佢之前咧就喺革命之前咧已經留喺嗰度，佢結咗婚啦，所以佢就冇離開。我覺得咧一個母語真係好緊要，即係去到邊個地方咧，啲人都會留住喺嗰度。婆婆咧仍然可以講到。好流利嘅廣東話啦，佢話佢其實咧喺當地咧生活咗60年咧，而家咧留翻嘅真係華人血統人好少，你係見唔到啲華人，直情咧全部好似咧係古巴人。我諗咧我去到咧，我係真係唯一華人添喺嗰度咁。 難得地有人同佢講到廣東話添。 咁好得意喎！當地政府咧其實成個華人區咧基本上係喺革命之後冇人噶啦嘛。咁但喺90年代咧，佢為咗吸引遊客咧，佢嗰度起咗好多新嘅嘢，包括一個。好大型嘅中國式嘅門廊啦，寫住華人街啦， 見到， 亦都好多銅造嘅獅子像啊，咁同埋咧好多以前什麼中親會咧，佢都俾翻特別嘅身份去嘅，啲中親會咧就可以開一啲個體户嘅餐廳，咁所以早期咧佢哋已經可以喺嗰度食咗中菜噶啦，不過咧當然同真正嘅中菜就好唔同咯。咁最後講翻少少啦，就係關於我覺得古巴嘅夏芬娜嘅一啲保育計劃啦，其實咧而家咧已經好多人都會不斷幫古巴嘅夏芬娜保育噶啦，因為啲建築物真係好舊。好多都係殘，喺革命之後咧，佢哋冇資源啦，所以夏芬娜停止咗去任何嘅重新起新樓之餘咧，亦都冇翻新舊嘅建築物，咁亦都保留咗佢一種缺陷美啦。佢城中咧有一個咧好大型嘅模型啊，1:500，呢啲模型咧好得意，佢將所有建築物咧都起喺裡面，其實咧同佢長遠嘅保育規劃有關。當你要起一個新嘅建築物嘅時候咧，你要起翻一個1:500嘅模型。擺喺呢個咁大嘅模型裏面，你就睇翻究竟同成個城市係咪好協調呢？同成個周邊嘅規劃有冇抵觸呢？所以咧，我覺得佢幾有尊重成個保育同埋城市嘅歷史嘅計劃咯。 這個都真係幾難得，即係你係要過咗呢一關，啱翻附近嘅嗰個感覺，先至俾你起嗰個建築物。 係啊， 我諗係成個國家或者係統治者對於成個城市究竟應該呈現點樣嘅面貌，係一個好嚴格嘅你話規定啦，又或者佢一個堅持喺度，咁先至令到我哋感覺呢一個咁有味道嘅城市唔會慢慢咁樣變質。 係啊，我覺得嗱，講咗成兩集夏芬娜，其實都好多嘢講唔曬。不過咧，夏芬娜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歷史層次真係好豐富。每一個時代留翻嘅歷史咧，你嘅建築物咧，仍然可以講到俾你聽咧，佢當中嘅故仔咯。咁同埋近年咧，佢不斷去翻新佢嘅舊建築物啦。 佢嘅可持续发展啦，都令到咧而家嘅人咧要再反思究竟城市个意义咯。我哋唔系不断去破坏一啲旧嘅物品，系要反而令佢咧有重新嘅意思咯，而令到当地人咧对于当中嘅身份认同更加深厚，更加爱自己嘅地方。 亦都再一次证明咗建筑物本身咧系去思考或者去重新去睇翻历史嘅最重要嘅一个媒介。 系啊，所以你话我点解咁爱？下翻嗱，真係好有理由嘅。 我諗我都要學習一下當地人嘅一啲即係生活嘅態度。首先我要學下整車先。 我覺得我要學食雪糕 啦。咁我哋呢兩集同大家講下瓦那呢個十分之迷人嘅城市。咁希望大家鍾意啦，聽完我哋講之後呢有機會都可以搵多啲呢個城市嘅資料呢去欣賞一下啦。咁我哋今次講呢個下瓦那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一個禮拜一晚嘅九點鐘呢再同大家喺建築二度見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